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2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11月初九。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另外，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苏富比官方宣布了2018年全年成交报告，香港苏富比2018年拍卖总成交额达到了高达76.8亿港元，成为亚洲苏富比成立45年以来最高，收获12场白手套，诞生7件过亿港币拍品，刷新了40多项拍卖记录。从数据来看，新客户占亚洲苏富比拍卖整体买家人数27%，亚洲区拍卖中年轻买家，也就是40岁以下，占整体买家的23%。应最近年轻藏家收藏品位而策划的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当中，年轻买家比率更高达40%。苏富比全球拍卖总成交额中26%来自亚洲藏家。苏富比全球成交价最高的20件拍品中，6件由亚洲藏家投得。本周，中央美术学院金日龙教授国内首个个人展览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亮相。本次展览展出金日龙教授历年来的艺术创作，从艺术脉络的梳理中呈现其作品的平面性思考和当代性视野。本次展览不仅作为金日龙归国后的第一次个人展览，通过回顾性整理和学术性研究的结合，全新的亮相给国内观众。本次展览是金日龙先生在担任极其繁重的行政职务同时所进行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下时间碎片化语境中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案例。金日龙是一位来自吉林延边的优秀的朝鲜族艺术家，20多年的设计创作与教育工作不仅没有泯灭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反而更促进了他对平面绘画与艺术设计的关联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之前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第二季近期已经回归荧屏，继续由央视和故宫博物院联手，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8大博物馆全新接棒，长信宫灯、银雀山、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简、金漆木雕大神龛、伏羲女娲图等国宝都将相继亮相节目。张国立继续担任001号讲解员，王菲、黎明以及今生故事讲述人濮存昕等作为国宝守护人，现场演绎样式雷建筑烫样、李白草书、上阳台帖、清乾隆年制金瓯永固杯3件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引发观众们的情感共鸣。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5G 时代越来越近了，近日北京移动开通了其首个 5G 基站，北京移动在 CBD 完成了 5G 基站测试及验证，下载速度高达 2.8GBps， 换言之，几分钟就能下载完一部几十 G 容量的电影，将成为面向未来这一话务热点区域的最佳配置，在未来可实现 4G 与 5G 信号的高低搭配。至此，3大运营商全部在京开通 5G 基站， 这将加快推进 5G 在北京产业链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本市 5G 技术的测验测试环境搭建以及 5G 业务应用示范均进入了新阶段。三大运营商也将以此为契机，整合 5G 产业链相关资源，加快智能交通、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等方面的 5G 应用落地。太阳系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航行了41年的旅行者2号探测器已经飞出日光层，开始探索星际空间。它目前距离地球约180亿公里。该探测任务也成为了美国航天局运行最久的太空探索任务。旅行者2号上的等离子科学实验设备在11月5号发现了太阳风粒子速度陡降，此后未检测到太阳风，这说明它已经飞出了日光层。信号以光速从它目前的位置约 16.5 小时才能传回地球，而地球传到太阳只需要8分钟。旅行者系列探测器上携带有关于人类文明的声音、图片和影像，有望在数十亿年后仍然在宇宙传递人类文明的信息。美国航天探测器冥王号在小行星本努的表面矿物质中找到了水的迹象，探测器的光谱仪在小行星表面找到了大量含有水分子的矿藏，这些储藏遍布小行星本努的全部表面。美国宇航局有关人士表示，这使得小行星更接近了其他研究过的小行星和彗星，预计从小行星表面采集的材料将有助于回答关于太阳系形成和地球生命出现的许多问题。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民政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开发的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已通过试点运行和检验，即日起正式在全国上线运行。据了解，该信息系统具备申请、审核、发放、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并与中国残联的残疾人口数据库实现了共享共用，为两项补贴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方法手段和数据支撑。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斯莱帕格片进口注册申请，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是一种由已知或未知原因引起的肺动脉内血压异常升高的疾病。斯莱帕格片作为临床急需品种，被纳入优先评审程序，加快了审评审批。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我国进口注册的速度，对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优化审评程序，确保我国患者早日用上境外已上市的新药。近期，北京市发布了统一的母婴关爱室图标和名称，母婴室设计指导性图集同期发布，对商业、医疗、办公、交通、公园等各类公共建筑中母婴室面积、位置、平面布局以及室内环境进行详细阐述，以图文并茂的实例为母婴室设计和管理人员提供了全面直观的设计思路和方法，以推动母婴室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截至2018年11月底，北京市机场、主要火车站、交通枢纽、医院、旅游景区以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已建母婴设施近400个，机场、主要火车站配置率达到100%。本市再发简政便民举措，本周市人力社保局下发通知，要求减少城乡就业制度业务经办过程中涉及的户口本及复印件的提交，而相应的户籍信息将通过信息系统调取。通知明确，用人单位办理就业登记或个人办理就业失业登记，申领就业失业登记证时不再提交户口本复印件，个人办理失业登记地变迁时不再提交户口变迁证明，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申领就业创业证时不再提交户口本复印件，符合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办理求职登记时不再提交户口本。同时，通知指出，在户口本等经办材料取消后，相应的户籍信息将通过信息系统进行调取，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应调取的信息与服务对象填写的户籍信息进行核对，无误后为服务对象办理相关业务。 未来到公园游玩又有了新选择，在十八里店地区今年开工建设的小武基、横街子、桃溪三大郊野公园都已经完成主体工程，总面积达到了100公顷，面积最大的横街子公园约62公顷，京哈、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铁路穿越而过。公园建成后，市民经由这几条交通联络线进京，一路都能欣赏到绿意。桃溪公园位于东四环路以内，是距离城区最近的郊野公园，在景观设计上以桃李为植物特色，打造春花主题公园，把花瓣的元素渗透到铺装、座椅、景墙等多个方面。2019年10月之前，三座郊野公园将同时对外开放，可辐射十八里店、南磨坊、垡头等地区约20万的居民。为配合手帕口北街铁路道口平改立完工，同时结合金五星百货城、金五星服装城公交场站的腾退，完善地面公交线网布局。从今天首车起，调整80路、88路，新开专168路。本次调整和新开线路变动较大，北京公交集团提示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本次线路优化调整方案，合理调整公交出行方案。可通过北京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96166客户服务热线获取线路调整的详细信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大兴历史上因为峡域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艺，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憧憬。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大美大兴第11集。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艺，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请听第11集《大兴的机场情缘》下。北京啊，已经进入寒冬了，但是在直线距天安门46公里的北京城南，有一片建设工地，那工地上是热火朝天。北京新机场正在这片土地上崛起。2018年9月14日，开工已4年的北京新机场确定了名字，正式被定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新机场及其配套工程将于2019年6月30日竣工验收，9月30日前投入运营。这个北京新机场啊，位于永定河的北岸，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榆垡镇和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之间，总占地4.1万亩，总投资800亿。您说我对4.1万亩这个数字我没有概念，这到底多大呀？那我可以跟您说啊，4.1万亩就是63个天安门广场。哎，这里初期呢共规划建设7条跑道，远期预计呀客流量吞吐要1亿人次以上。那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到底长什么样啊？之前呢，一组关于北京新机场的照片刷爆了朋友圈，因为啊，它酷似一个海星，金色的外观，满满的这种现代的科技感，360度俯瞰，这就足够震撼了。其实呢，它不是海星，这个外观灵感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个重要元素——凤凰。凤凰现则天下安宁， 那就有这么句话，就是凤凰一出来，天下就安宁了，平定了，吉祥了。哎，凤凰这是祥瑞，是吉祥，是和谐的象征。所以这个看着像海星，这不是海星，这是凤凰展翅，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形成龙凤呈祥的布局。那这是中国的文化。与 T 三航站楼啊那一字造型不同，新机场呢是五指廊的造型，哎，换句话说吧，就是五条腿的放射形。这个造型呢，完全就是以旅客为中心的。相对于老机场而言，新机场每条走廊的距离都缩短了很多。哎，咱们老坐飞机的知道，那得提前俩钟头就得去。哎，除了说过安检，可能等待的时间长一点，您过了安检走到的登机口远点的那个，您得走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经常看见有人大箱子小箱子一路小跑，其实一瞧，还四十分钟啊，或者还五十分钟才登机呢。为什么？他怕赶不上，太远。但是大兴国际机场整个航站楼有82个登机口，您从这个航站楼中心步行，不用小跑，到达任何一个登机口都不会超过8分钟。哎，这是以人为本吗？好多人就问了，说这是谁设计的呀？这设计师是谁呀？我跟您说，这叫集体的智慧。2011年的时候，咱们就举行过北京新机场的设计大赛，是巴黎机场集团建筑设计公司 ADPI 胜出。方案的最初版本呢，就是他们的作品。随后，北京新机场总办公室又找来了著名的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以及一众建筑设计师，成立了联合团队，来完善 ADPI 的方案。随后呢，方案经过各种本地化的实施准备。但是遗憾的是，扎哈·阿迪德在2016年3月因心脏病在美国的迈阿密病逝了。所以他呢并没有看到这个新机场啊设计建成。而这个项目设计呢，也是他首次挑战机场设计方案，也填补了他建筑设计生涯的一项空白。除了造型奇特之外，新航站楼的内部构造那也很惊人。从外边看，航站楼的屋顶是由一个中央天窗以及6个条形天窗，再加8个气泡窗，再加上贯穿指廊中部采光带，由这些个玻璃组成的，那可以充分的吸收自然光啊。这整个航站楼一共用了多少块玻璃？您猜不出来，一共用了10,800块玻璃，光屋顶就用了8000多块玻璃。那么由于屋顶啊采用的是流线曲面的构造，就它屋顶不是平的，是流线型的，所以您别看这8000多块玻璃每一块都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这8000多块玻璃就没有2块是完全一样的。那就这么神奇，说哪块说不太好了，碎了，想要重新配呀，费劲了，你说上外边买一块平板的不行，装不上。作为全球最大的机场航站楼，它的屋盖钢架构的投影面积就达到了18万平米，相当于25个标准的足球场啊。为了把更多的空间服务旅客，而不是说很多结构占据空间使旅客不便，所以呢，这里边支撑结构很少。而这么大的一个航站楼，只在中心有10根 C 型柱，把中心区那个屋顶啊给撑起来。哎，这是很大胆的设计啊！ 也正是因为这些个复杂庞大的钢架结构，这座新机场呢被称为史上施工难度最高的航站楼。在正式运营以后呢，北京两大机场按照两大联盟进行划分，国航等星空联盟成员保留在首都机场运营，东航、南航等天河联盟成员整体搬迁到北京新机场运营。那咱们的出行呢也就更方便了，哎，您想坐国航的您就奔首都机场，想坐东航的您就奔新机场大型机场，哎，你说我住北边那就上首都机场呗，我住南边那就上大型机场呗，非常的方便。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啊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好了，这一时段的城市文化范儿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微笑来带过我。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2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11月初9。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曾经的游赏圣地二闸留下了哪些故事？著名的八里桥有着怎样的历史？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继续为您讲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今天我们继续顺运河而下，去看一看二闸、八里桥这些运河上的重要节点有着怎样的故事。请出的嘉宾依然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杨先生您好。 嗨，大家好。 哎，欢迎您哈。 上次的讲座我做一点更正。哎，好吗？ 好。 第一个我说的不准确， 嗯， 就是内城的东南角楼啊， 嗯， 其实呢是一直没有拆，只是啊破烂不堪，在树木掩映中啊曾经呢被大家忽视了、 哦、 我这点没有讲清楚。 嗯， 第二个呢就是内城东南角楼的北边， 嗯， 有那个泡子河， 嗯， 泡， 嗯， 是水泡子的泡。 嗯， 我上一次呢有时候说的是泡子，有时候呢我说的是泡子， 对， 这个音呢、啊、不准、嗯 啊、 跟大家要更正一下。 哦，杨老师太认真了。 是。 上次呢咱们其实就已经是到二闸了， 二闸了， 庆丰闸这边了、嗯、是吧？上次您也说了、嗯、这回我们要从二闸开始说起，好好说这个地方。 哎， 二闸那会儿可是老百姓出来春游秋游的这个好地儿哈。 对了，这二闸呀要说起来呀可是好多的内容啊，历史上也不敢往远了说。 嗯， 我只是从啊乾隆嘉庆这时候来说起吧。 嗯， 这个北京啊有个高官叫完颜林庆。 嗯， 林庆在哪儿住呢？就在咱们中国美术馆的后边有个黄米胡同。 嗯， 黄米胡同有个大宅院叫半亩园。 哦， 林庆就是半亩园的主人。 嗯， 他写了一本大书啊，图文并茂，叫《红雪姻缘图记》。 嗯， 这个《红雪姻缘图记》里边就有一篇，就叫做二闸。 嗯，这个《红雪姻缘图记》，红是这个宏图大志的红， 对对， 雪是下雪的雪， 对，那写他的人生之所经历。 哦， 配了图， 嗯， 写了文，他就把他自己啊到二闸去的情景写下来 啊、哦， 一篇非常漂亮的文字。 嗯， 不敢多说，他说当年他的二闸呀是清流盈碧，杂树连青，公主山林颇饶逸致。 嗯， 春秋佳日都人世 梅网烟，它是清代的文言啊，我慢一点，听众呢都能够理解。范小舟寻曲岸，日涌风和，高情爽气，心闲游之侠义。这个文吧，我们读一遍呢，知道它大概。那个二闸真美啊，他的书里有二闸的图。现在啊，沁风闸二闸的这个北岸，长长的大理石的石壁，就把他的这个二闸图啊，在这个石壁上重新的描画出来了，重新再现出来了。 他这篇文章就叫《二闸休憩》。 哎，对。这是当年的这个民俗了，这是完颜林庆，当然我们预知其详呢，找一本《红雪姻缘图记》来看看，他不光写了二闸，北京的很多地方他都描述到了，而且有图， 是吗？ 特别好。 除了完颜林庆这本书上的二闸图，这个图要说放在今天就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了， 非常有价值。 要不然我们现在怎么能知道以前那二闸长什么样？ 对呀，现在通过林庆的这一个当年的图，我们可以知道 白描的手法画的 对 还挺棒的呢。 哎，很棒，你说的， 我能看见您这书里的那图， 对对，好极了。这个书现在是道光年间的书，现在拍卖市场上还有卖， 是吧？不容易见着的哈， 是是。 但是在您的这个走读北京大运河这书里能见着。还有其他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咱们这二闸吗？ 是啊，这方面的东西啊，使人啊舍不得不提它。完颜林庆是清中后期，清末呀，光绪、宣统年间有一个在北京住了很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郑钧。郑钧呢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天指偶文，天老天爷，指呢就是尺之一寸， 咫尺天涯， 咫尺天涯，就是离天哪很近哪。什么意思？就是我在皇宫在皇上身边记下来的这些东西，所以叫天指偶文。他也写二闸，清末的二闸在郑钧的笔下是什么情况呢？我还是稍微念几句。 好， 他说这个二闸呀，是青帘画舫，就是布帘飘飘，画舫荡荡，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怡在秦淮河上。 哇，好美啊。好像在秦淮河上一样。 对，他的联想。他说游人就至东便门，登州，到处流连，在二闸呀可以淡往西环，早晨来，傍晚才回去，午饭必于闸上酒肆，在那个闸边上的那个岸上的 酒 店，酒肆，在那儿可以蒸歌板月水溪，就是在那儿可以点歌，可以有人来给你唱十步弦，可以呢月水戏，可以看很多人在水里边游水 玩耍，游泳之类的。 他说这个地方啊，真是当年啊清末的时候一个销金窟啊。您在那儿花钱吧， 能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对， 那算一下时间，郑钧笔下的二闸其实也是100年前， 百年前，百年前的二闸在郑钧的笔下，真是好玩极了。其实再往下说的话，这个80年前，我的身边有一些老朋友，就是80多岁嘛，我就跟他们说过，你看80年前的二闸，给他们念起啊，老北京旅游手册，这是 啊，就已经有这书了。 张恨水那时候，他参与编订的《老北京旅游手册》，极详细的写了二闸。 哇哦！ 80年前的二闸是什么样呢？他说呀，是芦苇掩映，垂柳舒扬，夹河 森荫，就是那个芦苇啊树啊， 嗯， 这个一片绿荫，岸上村舍有小村庄， 嗯， 岸上村舍三五点缀，风景绝佳， 嗯， 说二闸这个夕阳西下，渔舟唱晚，茶招九连，飘荡于密树丛林间，就那个边上的那个酒小酒铺，茶招九连啊，在树林间飘荡，别饶风味。十不弦儿，八角鼓，在旁边啊，此起彼伏，招来着游人。这就是80年前二闸的风情。 这是在张恨水审定的这个《北平旅行指南》，这也算是当时的畅销书了。 畅销书，这书后来翻印了，仍旧很有意思，再现了80年前，也就是1935年、36年那时候北京的许多风光，许多地方的风光。这个刚才念的呢，不过是当年二闸的风光。 其他的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说到过的这个运河， 好多地方， 岸边也还非常美。 我其实以前讲的这个长河，好多地方都是出于啊80年前张恨水审定的《老北京旅游指南》。 嗯， 再往下说，1940年代，也就是70年前吧。70年前有一位先生，这个先生叫陈洪年。 嗯， 就是1949年从北京啊到台湾去了，但是呢他对自己的故都啊念念不忘，他也写了二闸，他的书呢就叫 是北京的人哈， 故都风物啊，身在台湾念念不忘故都，他就回忆到二闸，他说二闸什么呢，你看他的语言就更白话性了，他这么说，住城里的人谁见过田地呀，出的城来车马的喧哗没有了，煤烟的浊气无踪了，熙来攘往的拥挤不见了，万里长空浮云片片，田野碧绿一望无边，鸟鸣啾啾，野花遍地。他写的那个野茶馆啊，那个茶案子是砖砌的，是大灰抹的，那个大板凳呢是木条子，上边呢折的是席棚子，真是千金难买啊。 关键是别有一番野趣哈。 当年的二闸呀，就是这么一个风光。你看我从钱家到光轩到1930年代、1940年代，刷刷刷，我非常简略的把这些文人笔下的二闸稍微的罗列了一下，就带我们呢回到当年二闸，观赏当年二闸的风光，很使人向往啊。 要不说杨先生不愧是文史馆的专家呢哈，说起二闸的历史来那是如数家珍啊。哎，刚才说的这个二闸河水岸边哈，这么美，那这些历史记载当中的二闸的风貌，今儿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寻觅到他们的踪迹来吗？还有什么保留下来的遗迹吗？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吗？ 今天的二闸呀，既不同于历史了，又有进步于历史，历史它自然变化了，只不过今天的庆丰公园修的呢应该说比过去啊更加的锦绣如花了。 杨先生用了一年的时间整个走下来了大运河的北京段，要说这个春夏秋呢，这气候呢还算是宜人，风景也不错，但是现在这数九寒天的，去年您也跑过一些地方，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我就想起在二闸的时候，过去啊文人有记录，比如说夏天这个二闸呀，它边上有大树，二闸本身呢水有落差，所以呢它流水哗哗呀，水比较深，夏季有一景，就是树杈子上岸边上啊，有些本地的那些孩子们啊，赤身裸体就在边上候着 啊， 候着游人 干嘛呢， 干嘛呢， 游人啊也喜欢看这些娃子们啊潜水的那个皎洁的身姿，哎，那个手段，就拿个银毫子，拿个铜板子，说：“嗨，你看着啊，唰，往水底下抛过去。” 嗯， 这个树上或者岸边站着的这些小娃子们呐，应声就窜入了这个水底。当这个银毫子、铜饺子啊，在水中慢慢的沉落的时候， 嗯， 这些孩子们用那个敏捷的手，唰，就把这个钱啊抄起来了。没有等它落底，孩子们几下子就游出水面，向抛这个钱的这个老爷啊， 嗯， 面前过来了。老爷，还给您。抛钱的人得到了欣赏，高兴。 嗯， 周围的人呢也一片喝彩。 嗯， 那么抛钱的人呢，往往高兴说：“还赏给你了。”夏天一景啊，喝彩声声。这二闸的一景，就到眼目前，现在通惠河可能已经结冰了，再过些天冰结结实了。 嗯， 通惠河上还一景啊，就是滑冰的。 哦， 滑冰呢，一是有冰车， 嗯， 大冰车，有的很豪华的冰车可以坐好多人，也有轻便的冰车，还有呢冰鞋， 嗯， 还有呢简易的冰道。那么在这个二闸这儿，有些滑手啊有一个绝活，就是啊从二闸滑往这个通州的境内三四十里地啊，奇快如飞。何以见得呢？说老爷，您要的就是通州大顺斋的唐火烧， 有名， 这个有名。 嗯， 说您不是要吗？就在二闸，您掏出钱来递到我手里。 嗯， 我马上转过身来，飞往通州城内大顺斋买了唐火烧，我再飞身回来， 嗯， 递到您手里，这个唐火烧啊还是热的。 嚯，这技术真棒。 我们不是搞冬奥会， 是啊，我就说咱们搞这冬奥会是有群众基础，而且是历史非常悠久， 有历史基础。哎，那滑冰啊是速滑 啊， 当年有速滑手啊，所以我们现在2022是充满了喜悦和信心。 哎，没错，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咱们可不能随便滑野冰了，要去正规的冰场来滑。 是是是。 那么这个二闸呀，再有意思，咱们也只能请大家之后再去走访和回味了。 这个，真是舍不得这时间。当年啊，这个岸边上啊，有很多唱八角鼓的，食不闲的。 嗯， 这帮唱曲儿的人呢，看着眼前的景，随口就能唱出来。 嗯， 有一段唱曲儿，这个唱曲儿呢，就是皇家大小姐逛二闸。他说：“这家人呢，城中览看繁华景，芳心儿唯望着把郊园的景物瞅，命仆从前往渡头江船故，带了些干鲜果品，预备着对景开怀畅忧。众家人船中陈设多齐楚，这家人香车慢下，弃暗登舟。丫鬟连忙铺下坐垫，家人坐定，吩咐开粥。不多时，清风阵阵吹人面，仿佛身从明镜里游。真可喜，心情一派清凉景，远望的郊园傍岸野花香气放，檐低杨柳翠烟稠，挑挑摘米传来虫，款款寻泥燕子忧。观不尽水秀山清天然画，真个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柳荫时看垂钓客，花间笑语踏清愁。这佳人画舫已过荷花殿，赏不尽碧叶接天霞色浮。又只见两岸高桅拍雁翅，那船家拽缆停舟到渡头，巡茶社雅座选定如意馆，近水滨相看望东楼。这家人斜倚栏杆四面看，山清水丽爽二眸。又只见几个小童浮水面，巴望着下水摸钱把客人留。这家人把扇轻摇消酷暑，冰盏儿雪藕任交喉。不多时，夕阳欲下催归沼，两岸边蝉韵 悠扬名不休，渡头前重新又把香车上，前后人跟着回了黄州。这个是个歌词，要 这要唱起来就好听了。 哎呀，这匆匆的念念的也不通畅。 下回杨先生给我们唱一段。那么这个二闸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赶紧往东奔十里地，去大名鼎鼎的三闸平津闸了。 高碑店是三闸，但是人们呢不说三闸了，就是高碑店那是平津闸。 平津闸。 高碑店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我们站在那个通往高碑店的那个大桥上，往西看是通惠河的水啊，从上流下来，波波荡荡。 其实咱们这一路再往东去的话，其实是沿着京通快速路了，是吧？在这河在路的南侧， 河的边上啊，就是今天我们修的特好的这个京通快速路啊，一边走河，另一边呢。就是来来往往穿梭一样的车流。 到了这个高碑店之后呢，咱们这个还得再往东走。 再往东走。 哎，理论上再又是十里地，是吧？ 十里地。 大约的吧。 哎，大约。 哎，就到了一座古老的大桥，这就是著名的八里桥了。 八里桥。八里桥它的大名呢叫永通桥。八里桥上很值得站一站。八里桥是个古桥。说起来5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桥啊，尤其具有那种历史感。首先是三个大桥拱，我们看一看，不知道历史上多少洪水冲荡，它朝着这个水啊，有那个分水石尖儿，特别是那个石栏杆上的狮子，那个狮子跟这个卢沟桥的石狮啊，也有一比 哟。 天气好的时候要有兴趣可以去数数那个狮子，也是一下子数不清的，千姿百态。站在这个地方啊，尤其是想起来当年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着英法联军和我们清朝的军队曾格林亲所带领的清军，当年奋战的战场在这里，你来回的走一走，当年的战马厮杀，枪炮轰隆，就好像响在耳边呢。 这个到了八里桥，实际上我们沿着这个大运河也走到了朝阳跟通州交界 了。这个地方啊，其实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老的500多年的八里桥啊，准备要卸任了， 保护起来了。 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新的八里桥在建立了。当年这场战斗啊，曾格林亲带了清军35万人，英法联军呐、不过就是我们的几分之一，18000人。我们呢，靠战马，靠肉搏，靠拼命。英法联军啊，靠长枪，靠大炮。我们真是不怕死。曾格林亲一直在这个战旗旁边啊，冲啊，杀呀、枪炮在自己的身边爆炸，他也还是不动。我们的战士真是往前冲啊，我们几倍于敌的这个力量啊。但是我们真是惨败啊。我们的死伤啊，3000-4000人。通惠河呀，流着的是我们的鲜血呀。英法联军死了10数个人。 他那先进的这个枪炮哈、还是对我们杀伤力非常的大。 他的这个首领啊，战后还被他们的国家封为啊八里桥伯爵，作为一种荣耀。只能说呢，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不忘历史，要好好的进行啊爱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八里桥已经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这个八里桥呢，现在也是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了哈。 对，八里桥是京杭大运河一个重要的节点。 是，它建于1446年，到现在还一直在通车呢。所以您刚才说了，就刚刚我们被保护起来，可见这个桥 通车 历经岁月，历经战火。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使我想起了去摸一摸八里桥的那些石梁，那些石兽，真是结实极了。这个桥的拱形啊，拱度比较大， 你站在桥的北头看南头， 嗯， 看不到，你只看到桥拱的上方。当南边的汽车缓缓地向北驶过来的时候， 嗯， 你开始看到了车的车顶，再过一会儿看到了车的两个鼻子，再过一会儿你才看到了车轱辘。这么一个服务了500多年，见证了历史的八里桥， 嗯， 被保护起来是我们所期望的。 嗯， 新桥呢，在它的旁边立起来，交通会更方便了。 嗯， 春天的时候相约去八里桥看一看，内容是很丰富的。在八里桥的东北方向， 嗯， 还有一个通州朝阳门的石道碑，清朝立的一个大碑。这个碑呢，实际上是做的石道，就是从通州到朝阳门， 嗯， 原来清代的时候，康雍乾的时候铺过一个厚厚的、宽宽的石道，为了什么？ 嗯， 为了呀，运输方便。 哦， 这个石道 从通州到朝阳门， 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朝阳快速路啊，现在已经是我们新的工程了。 嗯， 当年曾经是铺了一个石板路，也为了通马车呀、做搬运呢、方便。现在的石板路不在了，这个石道碑呀还在那里立着。 今儿我们是从二闸往东不停的、得走了30多里地吧， 30里地。 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是临近通州的西大门了哈、 对了，西关了、再往前就进入通州境内了。 下一次的节目您就要给我们讲讲通州段的运河了、 大运河。 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说不尽的大运河即将进入通州段，也即将进入走读北京大运河系列节目的尾声了。通州段大运河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回我们跟您接着说。感谢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嗯，下回见。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节节目的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依旧是主持人黄燕邀请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归走泥 啥泥？ 蓝舍归走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归走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7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 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杜帅要来跟我们说一说互联网宝宝的事儿哈。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什么是互联网宝宝呢？其实啊，就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那为什么叫他们宝宝呢？因为很多都比如说什么余额宝啊等等，所以就叫他们宝宝。 咱们就拿这个余额宝来举例子吧。是吧，像余额宝啦，或者之前说的什么支付宝等等的一些，本质呢是一种货币的基金形式的，操作比较简单，门槛比较低，然后手续费呢也比较低，可以随取随用，可以直接用于比如说购物、转账、缴费、还款等消费支付啊，是咱们互联网时代的这种现金的这种管理的工具。 对 啊，那么目前呢，其实余额宝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这个货币基金。 大家可能会对货币基金这个词儿比较陌生哈。 其实很简单，货币基金呢，主要一个是货币基金它是一个集合型的理财，比如说你100，我80，他10000，集合起来。第二个呢，就是货币基金的头衔啊，它不是债券，不是股票，而是银行间的市场。那什么叫银行间的市场？可能很多人都会疑问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没钱的时候啊都会借钱，比如说我缺钱了，于是呢我就找黄燕老师借了点钱，那么10天到了，我连本带息的呢把钱还给了您。银行间的市场呢，相当于把借贷的主体换成了银行。 银行也会缺钱吗？ 对啊，经常会有啊，这就叫银行间的拆借。它和一般借贷市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呀？就是银行之间的拆借啊，资金量特别的大，而且时间短，一般就是以隔夜、3天、7天的居多，它就会对流动性的要求啊非常的高，利率也会远远高于银行给储户的这个利率，甚至有一些银行，小银行为了咱们这个业务的这个扩大，甚至完成他们的这个业务量，他们有可能一天，就是比如说像3月底、6月底、9月底和12月底，这马上就年底了嘛，对吧？年底的时间他们会拿出一部分银行的一些自有资金来对储户进行一定的奖励。 年底这个时候了，不少理财产品的利率都突然高起来了。 毕竟那个时候呢是银行最缺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年底都是银行的年度业务考核的关键时刻， 冲业绩。 对，冲业绩的时刻，就好像咱们商场卖东西一样啊，到年底一定要这个反馈是吧，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说银行间的这种借贷呢，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机遇，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年底很多人都觉得手头有很多 了余钱，或者说有些人觉得哎呀今年我的收成还不错，我有部分钱怎么办，我觉得可以去参与一些银行的这种风险比较低的理财性的业务。 但是我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银行的这个年底利率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业务啊，都比较短，没有特别长，三个月的居多， 是 不会让你买一年啊，明年这时候我又能买到特别长的，银行也不这样，他挺明白的哈。 是啊，非常明白，所以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嘛。 啊，所以说银行就是短期的冲一冲业绩，所以他就是把最多的现在就是三个月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嗯， 哎，过了他这个年关之后，他就利率又降下来了。 是给大家透露一个小信息啊， 啊， 这个也是一个行业内的秘密。 嗯。 银行呢其实有两个，一个叫年底的业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银行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也更重要的叫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谓的开门红。 哦， 啊，就是每年的1月1号啊，或者说3月底之前，尤其是3月31号这一次，可能对银行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本年度和上一个年度的一个比较。 哦，就银行结算的这个年度是3月31号、 啊、对，它是每个月的、 哦、 每个季度的31号，比如3月31、 哦、 6月30、 哦、 9月31这样的一个、 哦、 这个时间。 嗯， 所以说在这个尤其是3月31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的第一个季度， 一季度的结算 啊，一季度结算 要开门红啊， 对，他们一定是非常抢资金的。那个时候如果有资金的话留着啊，部分银行可能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大额资金的一个非他肯定会非常欢迎的。 我们也看到这么一个数据，10月14号业内的数据说呢，是国庆前后两周74只互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分别是2.99%、2.98%，这是今年第一次跌破3%。今年1月份最高点当时到过4.33%啊。 这个跌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啊降低了，对吧？第二个原因也就是银行和支付宝可能是达成了某种的这种利率的协议啊，就是银行给可能会给这个支付宝啊一个固定的利率啊，起起伏伏当中正好体现了我们国家之间的一个货币的一个走向。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银行觉得这个货币充裕了， 嗯 啊，它不需要钱了，那肯定这个时候利率就会降低一些啊。那么有的时候银行觉得哇我没钱了，我想吸纳点这个资金怎么办？那我就把利率高一些。宝宝也一样的呀，那么拆借利率降低了，说明我们国家现在肯定是国库特别的充裕。我特别希望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余额宝降到1.几，说明哇我们的钱又多了，说明我们国家又富强了。 当年他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利率高，高到啊还有这么高的利率，好多人都去存哈、 啊。 当年我记得是2013年左右的时候，当时这个互联网宝宝忽然就如火如荼的这个出现了， 嗯， 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很多，而且当时 开始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 是 企业做的一部分的这个贴对利率，可能慢慢的就会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 嗯， 但不一定是互联网宝宝，其实很多的这种理财产品，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嗯， 比如说第一个，像我们直接去购买银行的理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嗯， 尤其你像很多这种地方性的银行，像北京市的地方性银行啊，它的利率都在4.6%到5.0%之间，而且是每个周一赎回。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理财产品了。 现在有这么高吗？ 有啊，现在还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 嗯， 啊，这些是非常安全而且正规的理财，不一定非得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单一的渠道去购买理财。 但是互联网这个平台呢，应该说让很多人找到了一种非常方便的方式，因为它的出现，所以很多人才会关注到这些哈。 是的。 我们刚才说的2013年6月13号，当年是余额宝横空出世， 嗯， 短短18天就实现了从0到66亿的这个飞跃，然后三个月之后，当时它的这个就已经突破了500亿， 嗯， 到年底的时候规模就已经是到了1800多亿了， 嗯，预计啊到2020年，基本上互联网理财规模呢，基本能达到15到16个亿左右。 嚯、嗯！ 互联网这些理财出现之后呢，我国居民理财方式逐渐的互联网化了， 嗯， 发展特别迅速。 所以2013年当时出这些互联网各种宝宝的时候，利率有7%左右。 嗯，是的， 比很多贷款的利率高多了。 都要高啊，是啊。 我记得当时消费贷才6.几，是吧？ 是，才6.几。那包括其实现在来说，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贷款基准利率是4.9%，4.9%。 嗯， 所以说如果是当时啊，我们大家存了一笔钱，比如7%，现在呢4.9%再贷出来， 嗯， 我们相当于就2.几的利差了， 就赚了。 对啊，就赚了。 哦 啊，所以说这就是经济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通过利差来赚钱。当时的利息还没有降， 嗯，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历过的降息， 对 吧？ 对， 尤其在2015年的时候， 嗯， 那么降息意味着我们的贷款的利率啊，就慢慢就降低了。所以一点一点的，可能到了现在为止，我们其实现在的利率已经达到了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以来的历史较低点了。 不知道，尤其在九三年的时候，我们的贷款利率是13点几，现在已经降到了4.9。啊，到底能不能降呢？我们还期待着钱越便宜越好，因为等到这个慢慢利息升高的时候，或者再有一个理财产品横空出现的时候，因为互联网宝宝肯定不是以后最新的产品，这种理财产品出现的时候，那一定把它存进去。 这样您跟我们来比较一下吧，这个互联网宝宝跟一般的这种银行的理财产品相比，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呢？ 其实它的优点很多，主要这个互联网为平台的这种货币基金产品啊，第一个就是门槛低。 对， 1块钱就可以起投。由于这个投向的是这个银行间的市场，所以风险呢也比较小，收益呢也比较稳定。那么从市场的数据来看，这类产品平均的收益目前啊是稳定在4%，包括你像我们看到了微信理财等等的一些，基本都在4%左右，而且收益呢到账非常快。 没有，现在不是已经跌破3%了吗？ 对，是有一部分是跌破3%的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我觉得。那么收益呢到账非常快，今天买入，第二天基本上就可以实现到账了，流动性特别强。支取呢非常的灵活，提现基本上可以实现这种秒到的形式。这个灵活性呢等同于活期的存款，而且没有任何手续费。无论是资金充值买入还是说提现退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手续费，这一点是比较好的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它主要还有一些弊端啊。弊端呢主要是这个作为货币市场的基金啊，余额宝的这种盈利方式呢是依赖于银行间的体系，通过将用户的资金收集起来，然后拆借给银行，再给投资者回报这样一个方式。那如果是银行集体不支持，比如说你像类似于余额宝啦、阿里的这些业务，那余额宝的项目可就没有办法进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货币型基金的收益啊并不是固定的，余额宝也是一样啊。如果货币型市场基金收益下降的话，余额宝的收益也会随之下降。那么余额宝的收益是来自于货币基金市场的收益，而不是支付宝的支付，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哪一天这个我们的银行间市场或者我们国家不缺钱了，那余额宝的收益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保障了。 而且呢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互联网理财它的一些便利性呢现在也正在逐步的消失。比如说这个你每天这个提现现在是有规定的，每天提现10000元封顶。 对，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每天买多少这个余额宝这种理财产品现在是需要抢了，不是说你想买多少就多少哈。 也是 其实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的不断的这种收紧和这个调整，所以他们的这个优势现在看来好像也是在逐渐的这个消失或者是下降哈。 是这样。 这个其实互联网宝宝啊，很多朋友呢他会这个担心安全性哈。其实一说到理财产品，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 是， 这对于绝大部分朋友来说，最好就是我的这个本儿先是给我保本，然后能收益多少，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正好刚才我还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不在于这个平台够不够大，而是在于他所投资的产品本身是否安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如果是比如说余额宝，那去投资个人的借贷，那风险也是很大的，对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去多去看一下这个他这个平台到底的投资的项目是什么，而不在于他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他哪怕他是哪个券商或者哪个银行作为背书，或者他是哪个特别大型的这个500强企业作为背书，但如果他投资的是个人借贷的话，那也一定是非常不可取的。 还得去看他投资的项目。 对，一定是看他投资的项目。那么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大平台的背书和监管呢应该是相对的比较严格。的确也是余额宝之所以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监管的严格，资金投向才能被限制，才能确保啊投资人资金的一种安全。 其实要说到这个互联网的理财产品，它也是这个经济的一个风向标吧。它的这个起起伏伏其实也是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 是， 我相信杜帅您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哈。 是这样的。 给我们来说一说。 好，其实这样，就是咱们说余额宝的利率吧，比如说余额宝的利率就是跟着银行间拆借利率波动的，那么利率高就代表银行是缺钱了，利率低呢就代表目前银行的这个钱呢是比较宽松，同样运用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国库收入或者国库支出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像利率高的时候，可能就说明我们国家确实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一个财政赤字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国家比较缺钱。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下一步国家就要进行放水降准这样一些条件来对 经济进行一种刺激。但如果是余额宝利率比较高的这个非常低的情况下，说明国家这个货币比较宽松，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达到了一种国家的国库略有盈余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国家就会收紧或者说提高我们的银行的这个利率了。 嗯， 所以这也是可以从一些微观的角度，相当于一个晴雨表的一个状态去来测探或者去看我们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到底有什么样的波动和影响。 之前呢您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投资的事儿，不过很多朋友也说，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啊没有那么多闲置的资金，更多的就是理理财，能跑得过通胀，哎，我们就很满意了。 嗯， 那么对于各类的理财方式，杜帅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就是大家怎么来分配自己的这种理财比例更好一些呢？ 我听了很多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意见啊。 嗯，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卯足了劲儿，撸起袖子加油干，使劲赚钱啊，这样才有更多的闲置资金去理财。 是， 在这儿呢教给大家一个经济学上非常重要的理论啊，叫做经济学的七二法则。 七二法则， 对，什么意思呢？他很多人都问说这是不是和我们所谓的八二法则一样啊？其实完全不一样。八二法则呢就是80%人怎么样，20%人怎么样，这叫八二法则。 嗯， 这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学科的内容。但是七二法则是这样的，如果是以72作为分子的话， 嗯， 那以年化收益几%作为分母，比如说我年化收益10%，那我就是72除以10，最后得到的年数是7.2年，相当于是我的资金在7.2年可以翻一倍。这是这个七二法则呢，是经济学当中的叫做复利计算法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年化达到20%，那我就是72除以20，我相当于3.6年可以翻倍。比如说我有100万。我每年20%的利率的话，那我相当于我3年就可以变成200万，3.6年变成200万。 可是现在互联网宝宝不是才3%都不到吗？ 对，3%不到。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就是复利计算的一个法则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说，如果是大家有条件啊，参与一些稍微高而且安全一些的理财的话，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通过这种这个复利法则去计算。那同样的，比如说我们3%呢，就是用72除以3啊，所以我们大家资金翻倍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对，20多年了，是吧？ 对，就得20多年了 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计算的一个方式 啊， 在这儿教给大家。那么其实理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要先理，有句话叫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是， 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资金呢做一个整个的盘算。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有100万的资金，我可以拿出20万做什么，再拿出20万做什么，再拿出20万做什么。一定记住叫做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再就是像我们今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利率高于8%的理财，那么可能就会面临着 本息一定的风险， 哎，本息无归的这样一个风险。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啊，尽量去买一些安全性的理财。那么最安全的呢，现在就是银行理财或者说这种货币基金。 嗯， 但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呢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命题。比如说一般收益较高的产品安全性就会稍微低一些啊。那么我们这个先给大家讲几个小技巧吧。 嗯，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货币基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规模。 嗯， 并不是说规模越大越好，最好是规模适中，因为余额宝呢这个规模就特别的庞大。 嗯， 也容易出现尾大不掉的这种情况。 嗯， 而且一些中型的基金在安全上也有保障，而且会比较灵活，收益率呢也会相对高一些。这是一个规模问题。 嗯，就是太大的它不可能给你太高的利率哈。 对，因为它的资金量太庞大了。 是 啊，它还要正常的运行运转，甚至说还有人工的工资等等的一些方面。在买货币基金或者银行理财的时候，你可以去问客户经理咱们资金规模是多大呀，客户经理说啊多少多少，我们是几千万，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个规模不算特别大。如果我们动不动就说哦这是几个亿十几个亿，那觉得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庞大的货币基金啊，所以说里面有好多东西需要我们去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投资货币基金的时候啊，也可以看一下投资人员的构成，啊，最好是买的散户比较多的，因为散户多呢，不会造成基金突然的萎缩。如果一个基金主要有几个大机构持有，一旦机构出身，那肯定会造成这种基金收益巨大的一种波动。第三个就是除了买货币基金和银行理财之外呢，也可以去投资一些大额存单类的产品。 嗯， 啊，包括如果资金充裕的话，可以投资一些信托类的产品，或者购买一些债券基金啊，这些都是 这个收益和安全性都有保障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信托类产品呢，给大家一个建议，最好是有一些央企作为背书的，比如说你像平安下属的平安信托，包括你像中石油下属的昆仑信托，还有我们国家电网下属的英大信托，这些都是比较靠谱而且是比较规范的理财的这种收益类产品了。 也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个投资理财有所帮助。 是， 好了，那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杜帅开说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其实也可以上微信公众号杜帅开说哈。 杜甫的杜，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明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是带薪休假。 好的，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生活听享购，听享购享生活。大家好，这里是周末特别版节目，您听到的正是来自于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推荐，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今天中午12点之前，10000箱的2018年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即将入库，所以才有了今天明天仅此两天的周末版特别节目。 没错，热线刚刚爆出去，电话4007106108就已经开始响了，看来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的纸皮核桃，本档活动当中享受的是199元，直接订购1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记好了，是39.8元一斤。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核桃，但是肯定不是新疆185的核桃，所以不做解释，只拼手速。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6518的朋友说啊，前两天还在超市买了1斤76元的新疆核桃呢，你们这才30几块钱，那必须来2箱。还有3012的朋友说啊，这周末在家就喜欢睡到自然醒，打个核桃豆浆，再做个琥珀核桃吃，这才是惬意的周末呢。只是你们这185的核桃才30几块钱，这是正宗的吗？ 您放心啊，绝对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之后呢，我们是免费的为您送核桃到家，到时候您可以掂一掂是不是5斤，只多不少，是不是特别好剥，果仁要饱满，满意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都是可以的。不过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的，因为这一批货啊，全部是享购的销量总监亲自带队直采的，品相比前几年好，价格比前几年低。 对，今年的价格呢真的是太难得了。去年在享购电台订购过核桃的朋友都知道啊，是199元4斤，而今年呢做到了199元5斤。那第一就是因为早了半年就签订好了核桃协议，新疆厂家直接发货，所以没有中间商倒卖，简化包装。那2018年的新鲜核桃1箱5斤，出厂时什么样到您手上就是什么样。第二呢就是强冷空气的来袭，大雪难行，新疆核桃厂家专车物流配送，节省了邮寄时间和物流成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2018年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订购成功，免费送到家，您一看就明白了。周末只此两天，1箱5斤，只要199元。加油来拨通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近日，2018年北京首届村级全科农技园知识技能大赛决赛在北京农学院成功举办。此次技能大赛是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不仅全面提升了村级全科农技园的水平，还为更好地服务于首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此次大赛以提高知识技能、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经历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全市10个远郊区在岗的2160名村级全科农技员参与了预赛，总参赛达3368人次，参加人员覆盖率近90%。 经过预赛，门头沟、延庆、房山、密云、通州、顺义位列前六名，晋级本次决赛。决赛中，六支队伍经过激烈角逐，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知识较量，既展现了全科农技员扎实的理论功底，更反映了他们高水平的实际操作能力。其中，房山区、通州区、门头沟区获三等奖，密云区、延庆区获二等奖，顺义区脱颖而出获一等奖。那么所谓村级全科农技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种呢？其实村级全科农技员这一岗位从2010年就开始进行了试点建设，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达50户以上，且由本村农户自主经营的行政村每村选聘一名能人，为所在村及服务区域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指导、技术试验示范等各种服务，旨在解决农业生产难题，服务村民。2013年，这一岗位制度就已经实现。